1.171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港金报16,580元，比上日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32美元，卖出1,790.13美元。港汇指数101.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根据施政报告，现届政府总共投入1,300多亿元发展本地创新技术。到底哪一类技术香港拥有优势，又有哪方面优势本港正被邻近地区超越？苏轼、海林同嘉宾企业家摩里尖，从事数据分析的黄浩基博士，一起讲香港科创生态。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家书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需知道减碳有价，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兴建零碳能源的基建设施，要降低减碳成本。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在衣食住行上面积极减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呢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咁喺录音室里面有两位嘉宾，分别就是企业家啦，从事化工行业的摩里尖啦，咁同埋有数据科学家啦，黄浩基博士。咁亦都有咧我哋嘅主持啦，海林啦，同埋我啦，苏轼。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是香港嘅创科生态。咁啊，打个桩先啦。咁啊，点解叫做啊 ？sorry， 因为系冇香港嘅科创生态啊，我改嘅。咁点解用科创唔用创科咧？就系因为咧创科咧就系泛指创新科技啦，系一个科技上边嘅创新。咁但系我哋讲科创就系指两样嘢啦，就系指科技同埋创新。咁即系话创新咧，其实未必一定咧系需要科技嘅，我哋可以有一个新嘅，我哋叫做生意嘅计划啦，或者系产品嘅意见啦。总之嗰样嘢能够帮到人，咁都系个创新嚟嘅。咁当然科技本身系好需要创新噶啦，因为你开发新嘅嘢，梗系要创新啦。咁好啦，咁我哋第一节咧，我哋就想同两位嘉宾同埋海林啦一齐讨论下，喂，其实香港做创科有冇得做咧？咩范围有得做咧？阿 Jackie， 阿黄博士，你点睇啊？ 讲创科啊，咁我自己系 I T 出身噶啦，系咪？咁所以就比较即系由呢个角度出发，做创科都几有得做噶。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啊，如果喺香港起一个新嘅 product launch 新产品啊， 新一个新嘅产品咧，我推出嚟市场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有反应嘅。 好快知道啊，你得唔得？係嘛？如果唔得嘅話，可能你一個禮拜已經冇反應啦。 係因為個市場好細、 嗯。香港人中意試新嘢 係啊，冇錯，係我都覺得香港人中意試新嘢嘅。同埋咧，好得意嘅，因為佢哋嗰個網民嘅號召力係真係好強嘅。我哋香港有幾個好大嘅網上嘅一啲 community 一啲團體啦，咁佢哋可以啊，原來我用呢個新嘅 app， 喂，好正喎，呢、這個服務好正喎， 即係透過社媒咁樣啦。 冇錯啦，就好快可以一傳十，十傳百推出嚟。 咁啊，阿詹你又點睇啊？摩利詹， 我都覺得都有得做嘅。你諗下之前，譬如嗰啲無人機咁樣，哇，係一個由冇到有嘅行業。 係科大兩個學生開始嘅嗰、 啊、 間叫大疆啊嘛。 係啊，開得名。係啊，咁即係其實都諗翻起都香港都幾適合做呢啲咁嘅嘢嘅，算住比較輕嘅工業啦，好重嘅創科味道喺裏面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都有得做噶。 同埋嗰個產品本身咧，大部分其實係創意嘅，因為佢本身冇乜真係一個好創新嘅技術嘅。即係你話一架飛機，即係好似直升機咁樣啦，飛得起，咁其實唔係一樣好新嘅。即係當然佢有有少少新嘅嘢，因為佢有幾個摩打同時轉啊嘛，即係保持個機穩定係啲新嘅嘢。咁但係佢個即係個意見，將個飛機包埋一個譬如可以拍攝嘅鏡頭，跟住可以遙遠控制，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效果啊！嗰個即係其實就係創新嘅重點咧，就係將一個科技加上一啲天馬行空嘅創意，然後包裝成一個產品，那個產品係為咗你作為一個顧客嘅體驗係有增長嘅增長嘅，咁就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嘛。即係好似廿幾年前，我哋香港都有八達通啦，即係非接觸式嘅付款系統，咁都曾經領先世界嘅咁。咁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創新。 我覺得一般嚟講，即係大部分嘅人會諗啊，科技研發嘅話，一定係一啲啊，我自己發明一啲嘢，突然間依樣嘢咧冇人做過嘅。但係其實根本科技嘅研發唔係咁樣噶嘛。科技研發係一點一滴，大家即係唔點解我哋要做，即係我哋要做 research 嗰陣都係點解我哋要去分享我哋自己嘅研究嘅報告，就係因為我哋大家要即係一點一滴去加落去，而大部分嘅你見到嘅，即係譬如我哋可以講翻歷史上面愛迪生同埋 Tesla 啦， 其實有人話特拉斯先至係發明電力嗰個人，但係你知道嘅愛迪生佢做嘅嘢係咩？佢將依樣嘢，佢成盤計劃係我點樣可以將個電去到每家每户，依一樣嘢可能先至係。你如果你真係講市侩啲，你想揾錢嘅話，呢樣嘢可能先重要。 即係一個基礎科學研究，同埋一個我哋叫做工程師或者叫做一個生意人那個分別。因為基礎科學研究咧，就未必需要有一個即時立即嘅利益嘅。咁但係如果你係產品開發，你係一個生意人或者你個工程師，你嗰樣嘢要得先得噶嘛，即係有人用到先得。 所以基礎科學研究就係好可能係喺大專院校啊，或者啲研發單位嘅時候做。同埋我同意阿蘇適頭先講，通常呢啲咁樣嘅基礎科學研究都需要明顯嘅時間，你先可以睇到啲效果。 係啦，同埋可能唔係一個人咯，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團隊，或者係好多間大學累積咗好多嘅研究，先至可以有一個真係應用嘅突破咁樣。 而阿海林頭先都有提過，另外一個角度睇，其實可能真係唔係一啲好具體嘅全部 100% 創新嘅一啲技術，但係可能佢留意到日常生活啊，有啲。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痛點，我哋直接解決佢，用少少嘅技術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方便。 阿 Jackie 講嗰個講得好啱，痛點啊，即係有痛點先有呢、這個產品嘅需求啊，就對新產品嘅需求，你未必諗到即刻諗到係咩產品，但係有痛點咧就可能有產品。 咁其實呢樣嘢反而香港即係因為。痛呢樣嘢，所以出嚟嘅咧就比較多，即係好耐之前，譬如因為之前正如我嘉賓所講啦，香港係個好嘅試驗場啦。以前譬如好耐之前啊，就算係嗰啲個隧道啊，自動收費都係喺香港度試，咁嗰個源頭都係因為麻煩。 咁樣所以嚟嘅。 因為香港我又可以補充翻嘅。外國嗰啲收費咧，可能係自己掉三個銀仔落去， 佢 個兜度，跟住咧就架車就過噶啦。咁點解香港需要有一個新啲嘅技術咧？同香港個環境都有關係嘅。其實八達通都係嘅，因為香港個交通系統嗰個流量好大啊。咁你必須有一個好穩定，即係嗰個 reliability 啦，即係好可靠、好穩定，而且又好快嘅系統。咁所以香港譬如隧道嗰個 auto toll 啦，即係個快二通咧，即係自動收費系統啦，或者係八達通係不接觸式不接觸嘅收費系統啦，就係因為香港有一個特殊嘅環境，我哋一個特殊嘅使用場景或者一個特殊嘅痛點啦，即係喺外國其他地方可能係冇咁痛嘅，咁所以香港喺呢啲技術或者係呢啲創新上面就有一個土壤可以。行得比較前啦，即係綜合翻頭先。 不過幾年前咧講呢個所謂痛點咧，有幾年前有一個 topic 好 hit 嘅，就叫做共享經濟，係咪？乜嘢都攞出嚟共享嘅。咁對香港人嚟講，好似咦好多嘢都好痛喎，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要經過啲中介媒體去攞到個服務啊，或者甚至乎買到個產品啊咁。咁咪由開始我要變成共享經濟開始，有啲咩好成功嘅例子咧？譬如Google Van 係咪？而家係叫 Google X 啦。咁以前可能你 call 車，你要經過一間中介公司，但而家唔係啦，你上網自己撳個 app 就得啦。 都係中介公司嚟， 都係中介公司，冇錯。但係咧，佢就叫住有個共享平台，等你可以即係近乎嚇直接大家喺上面操作。咁但係呢件事咧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咧？其實咧由嗰陣時開始咧，將呢個共享經濟概念咧，我哋則不斷去揾喺我哋生活中其他唔同嘅範疇，可唔可以用同一個創新嘅思維應用喺唔同嘅地方去解決嗰啲地方嘅痛點？ 你意思是香港以外的地方啦，定系 都是香港以内的地方为主？ 即系用类似的方案解决其他的问题。 冇错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啦，我由call 车，跟住咧我譬如假设我如果要想公司我要去做装修，跟住我就发觉喂，原来用call 车嘅共享平台呢个概念，我就摆喺共享装修师傅或者共享装修公司的概念啦，就一路咧喺唔同嘅行业咧。推出去， 其實頭先嗰個共享咧，更多係一個配對嘅概念嚟嘅，所以就即係佢唔係真係共享嘅，因為架車本身係由嗰個司機擁有嘅，即係真正嘅共享係指間公司擁有一大班車，跟住就俾你哋 book 啦，咁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裝修師傅就可以正正套翻落嗰個揾車嗰個生意模式啦，因為其實就係師傅又要揾客。客又要找師傅，咁有個平台咪等嗰班人啦，係一個突然間大咗好多，可以配對，即係好似 dating 咁樣，即係嗰啲叫做男女 交友平台， 係或者叫雙體網絡紅娘咁樣啦，咁就幫你揾到呢啲咁嘅生意嘅機遇。 咁啊，依啲都係屬於一啲係冇技術創新嘅創新啦。是一個商業模式的創新，這些 或者是技術應用在新的模式底下的創新。 嗯，沒錯。 但是摩尼節目，我想問你，其實你做化工的嘛，那為什麼你會香港做化工研究的？ 其實這個呢很大程度上都因為我在這裡出世，所以我在這裡做的啫。那我們的特別是我們即是出來做事這麼久，那些人物呢都會在回你出生地多一點，或者你哪裡讀書啦，當然工作的時候都有啦。那我咁啱就好多嗰啲關係都係喺香港嘅，咁理所當然咁我就喺度嘅啫。 但呢個我覺得幾好，因為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吸引人才嘅一個磁鐵嚟嘅，因為香港有幾個優勢嘅。首先就大部分香港人識講英文啦。 呢、這個好緊要。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優勢，即係比較容易啲同世界唔同國家人溝通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香港個税都好低嘅，都唔係一般地低嘅。 同埋其實香港嗰個地理環境咧，好得天獨厚嘅。我細個嗰陣唔知嘅，即係我譬如我爸爸媽媽啲朋友嚟探我哋啦，就啊去到沙灘啊，咁啊啲外國人啊好興奮，我以為佢話啊咁虛偽嘅，咩都賺。但係到我去到英國讀書。我才知道原来即香港的沙滩，即我们叫一定叫沙滩，我们叫沙滩，即不会叫海滩，因为有沙的嘛。你去到譬如很多外国的地方，它其实是 即係石灘又凍，咁所以香港你見到其實外國人咧嚟到香港咧，佢就會話：哎呀，你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樹林，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海灘。 又有郊野公園， 又有日本仔都係咁講啊！ 係啦，又有蘭桂坊。 我哋就唔覺嘅，我哋唔會咁樣去諗。但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其實佢嗰個有佢自己好獨特嘅環境。 即係中西文化啦，即係嗰、那個除即係中西文化嘅配套啦，唔同嘅天然嘅。文化上面嘅即係酒吧咁樣，即係好多嘅配套，即係唔同國籍嘅人嚟到香港咧，容易適應香港嘅生活。 即係其實香港，你會話其實香港同同三藩市有啲似嘅，嗰個地方，因為就係你可以近天 然中西文化， 同埋文係啦，文化好，即係佢有各種各樣嘅文化，同埋又細細地咁樣咧，嚇容易去啊，因為有啲相似嘅，係啊。 啊！呢個都講得好好，即係因為其實創新始終都係要人嘅，無論你做科研又好啦，做即係度橋又好啦，即係創新即係度橋嘅，咁其實都係要人嘅，咁未必一定要係土生土長嘅，咁亦都即係吸引到唔同世界唔同各地嘅精英嚟到香港，咁其實都係對香港喺創新啊科技研究上邊咧一個好大嘅幫助。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咧，創新嗰陣時咧，都係嗰、那個技術擁有嘅人咧，就係、是、個企業嘅始創人嚟嘅。咁如果你留得住啲好有創造力嘅人喺度啦，唔好可能係學生啊，可能係教授啊，或者其他人啦、啊，佢哋喺度開花結果咧，就出到啲新嘅產品出嚟嘅。 阿摩，你知唔知頭先講教授咧？我諗起一個即係、就是、我母校嘅中大嘅一個醫學院嘅教授。咁就點解我諗起佢咧？就譬如我老婆咧，即、就、係、是、幾年前又陀咗個女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嗰個主診醫生就同我講：而家我哋有個新技術啊，中大開發嘅，咁咧就係可以咧抽血，唔需要抽羊水，抽血咧就睇咗你個細路仔咧有冇呢個唐氏綜合症。咁原理就係咩咧？原理咧就原來咧，媽媽佢血裏面咧係會有個 B B， 即係個胚胎啦嚇嘅 D N A 嘅。咁透過驗媽媽嘅血咧，就可以驗到個 B B 嘅 D N A， 就知道個 B B 有冇遺傳病。咁而家呢個技術咧，經過幾年之後咧，就原來可以譬如我係一個男人都好啦，咁我嘅血裏面咧都可能會有，如果我有癌細胞嘅話，都可能會有我癌細胞嘅 DNA， 即係可以驗到我有冇生 cancer 喎。同樣個血，即係喂，原來香港喺呢啲方面啊，即係大學啊、大學教授啊，佢擁有技術啊嘛，摩利尖想講咧，原來香港都有一個。世界級嘅科研喎，喺醫學上面，其實我頭先講其中嘅技術啦，咁但唔止嘅，即係香港有好多。 有啊，譬如話我講多間大學啊，理工大學其實都發明過無接觸，即係唔需要用吉針可以驗血糖嘅呢個咁嘅技術啊，呢啲都係即係你係攞得上去台面喺國際上面同人哋。比拼嘅一種。 咁我又補充一個啊，城大有個水中銀啦，斑馬爾呢個胚胎檢測技術啦，喺都係攞咗日內亞國際發明展嘅最高榮譽大獎，呢、這個都係好多香港人都認識 嘅。即係香港嘅大學嘅研究嚇，其實都一流水準嘅，因為香港其實都有四五間，睇下你用邊個排名排嘅大學排名係喺頭一百， 係一百名係五間嚟㗎嘛。 係啊，睇邊個排名？咁咧就其實而且香港啲大學係好都幾注重呢、這個理工科嘅。即係大部分香港排名唔知點解，但係排名高嘅學校都係同理工科有關嘅。 其實我係覺得學校就都好緊要嘅，因為正如我啱啱所講啦，因為嗰個技術嘅發明人好可能就係個企業之後嘅企業嘅 嘅老闆或者係個主要嘅成員啦。 係啦，咁如果你 keep 到佢喺度，咁就會有新嘢一樣係理所當然嘅啦。 咁你做化工咁，其實同嗰啲醫學嘅我哋嘅研究啦，即係譬如做藥啊咁樣，會唔會其實都會有啲關係嘅？ 都會有啲關係嘅，因為譬如我哋可以譬如香港咁啦，都有化學工程系啊，咁可以譬如揾啲聰明啲嘅方法啊，更加節能啊嘅方法嚟生產藥噶。咁依啲雖然香港可能量產就唔得啫。但是只要有个技术咧，就总有希望。 因為通常如果要買，一係就咁好彩啦，個技術就比較成熟，可以有其他譬如藥廠啊或者其他化工企業睇啱啊，咁啊買啦。但係有陣時唔得嘅話，就要靠自己啦。 即係自己去做推廣啦。 咁就靠自己譬如擁有嘅技術，咁就自己冇呢個創業者嘅風險啦。又要找啲基金嗰啲人嚟傾下偈啦，睇下可唔可以融下資咁樣啦。出資開發，結果唔一定喺香港嘅，但係都成到事嘅。最緊要嘅都係有人喺度，所以有辦法 keep到一堆，即係留住一啲有創意嘅人咧，我覺得係其實係最緊要嘅。 我最後問一問啊 Jackie 啊，咁你做數據科學啊，咁你覺得香港喺數據科學呢個行頭，因為數據科學咧係而家請人增長最快嘅行業， 冇錯。 咁你覺得香港喺呢方面有冇得做咧？有咩優勢啊？ 其實我覺得香港整體嘅企業咧係個腦裏面又慢慢開放緊啊，因為咧我哋整體都好保守嘅，好擔心個人私隱㗎，係咪？其實有一間大公司話洩漏咗幾百萬個人嘅個人私隱，我即刻上去 check 下我有冇份係嘛？我相信大家都會咁做。 即係綠色箭嘴嗰間啊嘛。 係啦，咁但係其實好擔心嘅，咁但係去到最尾，即係我哋都成日同身邊啲朋友講啊，你會唔會上網揾下自己咧？咁好啦，咁當香港人咁重視每一步嘅個人私隱嘅話，其實公司佢有幾多權力，或者有幾多即係喺個範圍裏面係安心可以用我哋嘅數據呢？咁但係你發覺咦，喺歐洲咁，你可能有個 歐洲好嚴謹嘅嗰個 係啦。咁但係佢有個人私隱法例喎，好清晰嘅喎。如果你真係泄露咗，哇，罰得好金嘅喎。咁但係佢哋跟住呢個法例做，咁當然啦，你就算講Facebook 阿 Mark Zuckerberg 即係創辦人，你都係俾人成日俾政府成日捉咗上去， 捉去國會度解話， 係捉去解話係嘛？但係意思係佢哋都係跟住啲好嚴謹嘅法律。當然佢哋可能都有機會嚇俾人捉到有偷雞，但係佢哋整體開放啲嘅。咁你睇其他地方，譬如睇新加坡、睇內地，佢哋用數據會用得比香港多好多。係啦。咁整體就係、是、如果假設我哋香港啲即係公司嘅企業，佢可以大膽啲啊！我知道我有個數據，我可以攞出嚟用，用完之後將結果可以放翻或者回饋翻俾嗰啲即係真正最後使用者，而方便到佢哋，但係亦都唔會泄露佢哋個人私隱嘅話咧，其實佢哋好老實講，大部分嘅企業嘅老闆都仲係好保守嘅，都仲好擔心有事嘅。 好，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討論咗好多，多謝兩位嘉賓啦，關於香港嘅優勢嘅。咁咧，我哋而家就聽一隻歌，因為頭先都提過一個醫藥上邊嘅創新啦。咁我哋就聽一隻歌咧，就係陳奕迅嘅《阿司匹林》。咁我哋翻嚟再同大家繼續。 那天起，肠胃有种苦怀味，连视觉都记忆起，想举手也举不起。谁是我的口香糖？谁是我的特效药？如若脑袋记不起，神经总不会想不起。喉咙痛得要死，全没有心意，差啦今晚不落地，还头痛得要死，月就要登机，旧日却才落闸机，迟来几分客机。连药费都难道要到地不起，前金先给我重重起，喉咙痛得要死，全没有心机，差啦今晚不到期，还头痛得要死，月就要登机，旧日却在洛杉矶，迟来几分合机。

咁而洗就专指洗脚，燥咧就系洗手。东汉说文解字里边有明确解释噶。换成喺今日同人讲我啱啱洗燥，即系只系洗咗手脚，冇洗头。古人将木放喺浴之前，喺佢哋眼里边啊，洗头似乎比冲凉更重要。早喺先秦就有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嘅讲法。接待客人亦都系以俾客人三日洗一次头，五日冲一次凉，咁先至系待客之道。以至做官嘅为咗将头洗好，喺西汉开始咧制定咗洗头价。唐代初学记系咁讲嘅，休假亦若休沐，汉律利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当然啊，唔单单洗头啦，亦都冲凉。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无论男女，人人都长头发，洗一次头，哇，好麻烦。木头浴身之后咧，长头发湿咗，冇办法玩计，束官戴上纱帽。当时又冇风筒啦，亦都唔能够开工啦。所以咧，通常洗沐之后就唔办公，亦都唔见外人。这个就是古代官吏的休沐制了。史家一般将这个距离现在2000多年的制度视为中国休假制度的开端。到唐代国事繁忙，休假改为巡休，即是各级官员每十日就放一日，每个月就放三日，分为上巡、中巡、下巡。当时叫上碗、中碗、下碗，碗即是洗。香港大坑有条碗沙街，意思就是洗衫街了。比较起古时，今日大家都相当幸福啦。不如就学下古人，假日多啲同亲朋共度生活里边幸福嘅时候，去除心垢，亦都唔好唔记得洗个靓头。蓝地球，冯小宁撰稿。 识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识无限，识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红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咁喺直一播音室里面咧，有我哋两位嘉宾咧，就系和基博士啦，同埋摩利尖啦。咁亦都有主持海林啦，同埋我苏轼嘅。大家好。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呢个香港嘅科创生态啦，就讲咗香港有咩优势。咁我哋而家翻嚟第二节咧，我哋就想讨论下咧，其实香港有咩嘢咧系相对邻近地区咧是不好的，即是阻碍了香港的发展的。那两位嘉宾 ,Jackie 先啦，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香港都很多是很叻的人的，即是无论是能力啦，或者譬如创意啦。有时候我们觉得香港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或者一些机制去留住一些叻的人呢？有时候你在香港可能譬如好像你这样啦，你在香港读一个博士学位啦。咁誒，無論係讀博士又好，讀碩士又好，你即係做研究嗰部分啊，究竟佢哋可以喺邊啲機構嗰度去開始做嘢啊？ 即係實習， 實習就好啦，或者以佢已經，譬如舉個例子，好似我李將來或者我而家咁，我攞咗個博士學位啦，我真係想做科研， 有冇工作機會？ 冇錯啦，有工作機會都好，究竟有冇前景咧？佢哋做完啲嘢， 前景啊， 係啦， 耷拉曬嗰只， 其實好可能係前景啦，冇錯啦，即係無論係佢晉升機會啦，無論係佢有冇即係真係講緊好老實，有冇機會一展身手啦，發揮所長啦， 即係或者咁講啦，香港冇工業啦。應該咁講，因為香港的工業佔香港 GDP 其實是1-2% 咁上下嘅啫。 好似舊時就可觀啲嘅，咁啊係咯，即係冇一個即係接住佢哋講啦。咁啊冇工業，即係大家都冇公開啦，咁就自然冇下一步啦。調翻轉，如果有啲即係大家做工業嘅，有一個可以俾員工啦，或者自己有個體面嘅生活嘅，咁其實。我覺得會好多人。 即係自從早幾年 政府推咗嗰、那個博士專才庫啊，或者喺科學園裏面咧、都有一啲即係叫資助啦，俾啲公司去請一啲叫做postgrad 啦，即係你 master 或者係讀緊 PhD 或者譬如其他博士 研究生啊， 研究生嘅學嘅嘅一啲人才啦，咁政府都有津貼嘅，其實係易咗揾工嘅，因為我都聽好多唔同嘅研究生出嚟嘅時候揾工，而家其實好容易嘅。但係都係真係好老實，都係針對於喺科學園啊，或者所話講裏邊有享受到呢啲優惠、或者呢啲資助公司會俾機會多啲，係啦。而另外一邊咧，就好可能係好多研究生出嚟就入咗去應用科技研究院，嗰度就真係請好多科研人員啦。但你繼續數落去，會唔會有好多係真係叫商業機構係真係啊請好多呢啲啱啱新鮮出爐嘅一啲有新科技嘅專才呢？香港都唔係咁容易。 係咁啊，亦都係老問題啦。香港啊冇腹地啦，又冇一個地方嚟做工業啦，咁就限制咗發展啦。咁科學園嗰個都啱嘅，而且聽講政府都批得幾寬鬆啦。都好希望資助到啲研究生啦，可以落地喺香港。 咁我又想講下香港同鄰近地區嘅比較啦。咁頭先講咗，譬如香港有咩政策，可能都幫到下手。咁喂，其實你睇翻新加坡啦，佢有工業嘅。新加坡有石油化工啦，有個工業園區。 我覺得好神奇呢件事，新加坡咁細，點樣又會有位去做工業咧？但係佢係真係有嘅喎、 哦。佢特登留㗎。佢譬如有幾間大嘅，譬如電腦公司啦，即係 H 字頭嗰間啦、譬如做化工嘅公司啦，即係佢喺新加坡係有工廠嘅。即係唔係淨係有個公司喺度賣嘢？ 因為 新加坡 係你二十分鐘咧，你揸車咧兜到一圈㗎啦、其實佢個 size 咧同北京嘅朝陽區咧係差唔多。 你又誇張啲？ 唔係真係㗎，沙你知 機場去市中心都要廿分鐘。 你知唔知朝陽區有幾大？朝陽區有300萬人。咁、所以新加坡咧，其實真係即係我覺得好。好神奇啊！ 新加坡嘅政策系真系有啲唔同，因为佢冇将佢嗰个即系冇放弃到工业啊。佢系一个新加坡本身同香港好似嘅，都系一个金融中心啦。即系离岸金融中心啦，即系亚洲最大就系香港同新加坡噶啦。咁、但系佢冇放弃到工业。咁香港其实就大概曾经香港都系工業好發達嘅，即係香港鐘錶啦、玩具啦， 咁舊時 Palm 都喺香港度出嘅，有落 正。哦， 係曾經係即係世界前列嘅某啲產品裏邊。咁但係香港就喺大概80年代咧，基本上放棄咗工業。 發生咗咩事？ 搬咗翻國內咯。 我明白， 政策都改變 啦。其實你會唔會覺得有氣氛上嘅分別咧？即係譬如話，我覺得唔知係咪香港更加受呢種英國人嘅呢種咁樣嘅諗法，就係話中意講自己唔好嘅地方。即係你睇香港啊，我哋一紮香港人一齊啊，一定係怨香港又即係空氣唔好啊，又逼啊乜嘢。咁但係你見咧，新加坡咧就調翻轉頭，新加坡人咧好中意話自己新加坡咧點樣好，點樣好，點樣好啊，又福利又住宿啊，即係佢會講。但係其實你見你如果你將新加坡同香港相比咧，其實差唔多，你睇數據咧唔係爭咁遠嘅，但係個氣氛就唔同啊！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咧中意神，因為依個係英國依個好英式嘅做法，即係講自己好好似好核突咁樣，所以就講自己有啲咩唔好，但係講耐咗咧，好似就係一種可能自我意識催眠嘅問題，係啦。就可以，其實新加坡同香港，我記得分別不大嘅，但係新加坡就會好似正面好多，而香港就好似比較負面嘅。 咁言論自由又可能造就咗啲分別啦。咁其實 咁言論自由，我唔覺得新加坡有啲咩分別喎。新加坡不嬲都喺報紙度剪幾個窿啊，係、 okay. 啊，你喺地下度試下吐個香口膠，又走去邊地牙邊咁樣。其實新加坡就冇分別。 咁其如果其實地方咧進取啲，咁其實可以譬如嘗試租啲地方都得嘅啫。即係如果真係有心要做，譬如可以租啲地方嚟做科學園又好啊，工業園又好啊， 咁其實想做都可以有啲辦法。 咁地價都係一個頭先即係譬如香港新加坡個比較嘅地價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香港人工高啦，地價高啦，相對我哋即係頭先我哋講鄰近嘅地區，譬如台灣啦、南韓啦，即係四小龍啦、新加坡啦，香港人工都係相對高嘅，地價亦都係相對高，即係因為個政策嘅問題，即係香港唔會話工業用地特別平，會平啲，但係唔會平太多。咁如果同啲新興啲嘅地區就更大鑊啦，即係譬如你同印度比，即係印度班加羅，班加羅爾係一個好大嘅人才，即係科技或者係寫程式嘅人嘅一個人才中心嚟嘛，嗰邊即係。地方又平啦，租又平啦，人即係人工又唔高啦。咁香港喺呢方面，我會咁睇咧，因為香港係太集中做咗金融， 係做一個財富嘅中心，因為好多錢都喺度，只係營運呢啲錢嘅財富效應已經係非常之大嘅 GDP 嘅比例。我睇過之前有個數字日本可能。都冇日本可能50%多，50几%啦，美國可能都係有60%，香港係差唔多70%，即係其實難聽啲講句， 即係香港除咗金融就沒有 其他啦，就係糖水滾糖魚，佢因為原本嘅錢喺度好多，所以佢可以唔做其他嘢， 所以你 都可以活得好好， 一比較去到創科 GDP 就。剩翻個位數啦， 即係我相信好多你哋兩位可能都有人會咁樣勸你哋，做咩咁辛苦呢？錢揾錢咪仲好，你做咁辛苦嚟為咗乜嘢呢？你嘥咁多時間，有啲更加容易嘅方法嚟揾錢噶嘛？係咪？係依樣嘢。 其實之前我都做過金融嘅，係錢係比較容易，而且嗰個諗法係唔同。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空虛一點呢？你有這樣的你有這樣的抱負，你有這樣的技術，你有這樣的 know-how， 你去做一些即是虛無縹緲的用錢去賺錢，但是一些感覺都沒有， 因為錢去賺錢沒有創造到一個我們叫做增值的 創造一個價值啦。其實都是跟個人很有關係的，譬如之前香港都有很多企業家賺到很多錢，但可能他即係最有興趣嘅就係揾更多錢，即係用個舒服啲嘅方法。咁就投資就可能翻咗去大陸啦，或者係房地產金融啦，大家都好熟悉嘅。咁我點解咁有興趣科研呢？其實都係同細個嗰陣時有關嘅，即係我就其實都冇乜點樣解釋，就係好中意研究。細個就算係咩打機，係 咪嗰啲中意咧將啲電器拆散佢，跟住砌翻嗰啲？ 有啲成功機會就唔係咁高啦，即係耐唔耐都有，耐唔耐都有嘅，都會拆啲嘢，冚唔冚得翻就睇下運數咁樣咯。咁其實都係好睇個人嘅興趣嚟嘅。咁譬如我呢個例子係啦，我玩啲嘢，我啲玩具係好鼓勵你去做科研，咁就好似好細個就。呢種諗法就去咗微絲血管度，咁你大個咗就會好似有粒種子咁樣去飆翻個牙出嚟啦。咁後屘其實點解釋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係個人嘅興趣咯。 咁我頭先聽咗咪後咧，海林講咗個例子，即係香港嘅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即係我哋東南亞地區，即係東亞地區啦。家長咧可能對啲仔女咧過分關顧即系咧，我哋即系譬如香港最揾錢係咩？梗係做銀行啊，做醫生、專業人士啦，係咪？咁即係家長咧就好鼓勵大家去做呢啲行業嘅，所以個個狀元咧都係做醫生嘅，所以都解釋咗點解香港啲醫學研究咁好噶。咁但係其他方面咧，可能真係即係阿媽覺得呢行冇前途啊，咁你就冇前途啊。咁所以就呢個會唔會真係對啲即不利香港，所以相對其他亞洲國家啦。即做譬如做工廠、做工程師呢個本身就即係阿媽可能就覺得嚇、工程師咩嚟㗎，揾唔揾到錢㗎咁樣。咁啊 ，Jackie， 你係工程師啊？ 我哋有時喺大學同啲教授咧傾偈啦，咁樣咁有時都講啊，今年收生情況點啊咁。都有時都緊張嘅，緊張啲今每一屆嘅收生整體嘅分數平均分啦，或者成個範圍係幾好啦咁。咁有時覺得，個市淡淡地，喂，我哋呢一行又唔係好熱喎咁。咁你嗰一排收生咧，你就會再差啲噶啦。 咁啊叫做咧，而家呢兩年咧就開始啊，政府又推啊，大家個市場又開始講好多呢咁嘅。 即係政府開始講啦。 咁啊開始好翻啲咁多， 講翻再工業化。 係啦，冇錯，即係要推動創科企業啦，係咪？發展啊，人才啦咁。但去到最尾咧，遠遠你話，譬如頭先講同傳統行業啦，係同醫生啊、律師啊、金融啊。是遠遠沒法相比的，我相信即係有牌才可以。 唔係，我覺得我哋係要學識點樣，我哋要學識點樣去教小朋友同阿媽講嘢，即係要話翻俾阿媽聽。即係嗰、那個我記得上個即係啱啱星期日咧，馬鼎盛老師喺度講就係話，其實你留學翻嚟咧，即係你對社會咧係應該有一定嘅責任，即係你有冇貢獻。即係佢舉一個例子，就係當年唐三藏，即係阿玄奘法師，佢留學翻嚟對社會個貢獻有幾大？ 嗯、 而我哋即係你揾多啲錢，你對社會冇貢獻噶嘛？即係有嘅，可能你交下税咁樣。但係即係呢一樣嘢，可能係兩個地方，就係、是、一，我哋要點樣樣去諗，我哋諗嘅格局要大啲，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要。等小朋友抗阿媽的能力亦都大啲，即係有一啲揾錢嘅嘢咧，你而家見到佢揾錢咧，到我去入行嗰陣就未必揾錢噶啦，阿媽。我而家讀呢啲嘢咧，可能冇乜前途，但係咧，我以後咧個揾錢能力會高。同埋仲有一樣嘢就話，其實我哋之前蘇生我哋都講過，就係、是、話。mature student 即係年紀大咗再翻去學校讀書嘅人咧、嗯，可能個意志會更加堅定啲、 嗯。 即係好多身邊即係好似你話做金融，即係我有另外一個朋友都係，佢以前係做金融嘅，跟住佢後屘覺得我都係中意做天文， 嗯、 所以佢就去咗美國太空總署度繼續讀佢。 最犀利就呢啲人 啦。係啊，海林嘅意思咧，即係大家有啲工作經驗之後再翻去讀書。 嗯， 係啊，同年紀冇關係嘅。 係 mature 係嗰個人性成熟 嘅，心 mental 嘅，即係心靈上嘅。 係啊。心靈上嘅成熟嘅啫，同肉體上成成熟冇關係。 但係頭先講咗一點，我都好同意嘅，就係、是、對社會貢獻。 嗯， 因為某程度上，喺特別喺香港，始終係一個金融中心。我哋嘅價值觀好多時候都係衡量一件事，都係用錢嘅角度出發。你嘅生活有幾舒服啦？你住有幾大啦？或者甚至乎你嘅衣著啦，係咪你嘅表、你嘅鞋啦等等。小朋友好多時候都會喺呢個角度同我哋大人去分享同一個理念嘅。 不過呢樣講得好啱，因為我哋要明白咧，就是、一個社會咧，無論你幾進步幾金融都好啦，其實你用嘅嘢、你食嘅嘢都係有人生產出嚟嘅，即、就、係、是、一個人類幾進步好，生產都始終係佔咗。人類經濟活動嘅一定要佔一個幾大嘅部分，即係20-30% 走唔甩嘅。如果你個世界上面冇人做生產，你啲錢其實係冇用嘅，買唔到嘢噶嘛。咁一定始終都要有人做生產，始終都有人開發產品，咁你先至可以改善到人嘅生活。咁咧，Jackie 你又揀一首歌俾我哋噶嘛？ 嗯， 有冇簡單啲介紹點解你揀呢首歌咧？ 我自己都是做科研出身的啦，成日都遇到問題的。我相信大家在香港想做創科科創，都成日都遇到問題。但只要有堅定的信念咧，一口氣衝過去咧，你就會成功的啦。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個首歌同你打打氣。 是 Rubber Band 的發現號，希望大家中意。 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即一遇。这夏热寒鲜，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彷徨，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 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晚年，上路去再散。在中绝地里反抗，谁躲于暗光，直到失败自动看透，让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当中2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1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其余2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确诊个案涉及2男3女，年龄介乎10至77岁，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除了一名10岁女童外，其余已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包括一名54岁货机机组人员，佢并冇病征，居住喺愉景湾海晴湖畔二段闲情阁 H2 座，潜伏期喺本港曾经居住同到访嘅地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阿联酋航空营运喺前日由迪拜同曼谷抵港的航班有3个乘客抵港确诊，卫生署会禁止亚联酋航空营运的客机在今日至到下月9号期间从迪拜以及曼谷抵港。乐施会宣布今年的艺行者活动因为豁免群组聚集申请不获批准，活动未能够以连续3日的实体形式举行。乐施会在社交网站说，接获政府书面通知，由于活动位处麦理浩径，难以完全阻隔公众和参加者互相接触的机会，加上当中涉及4600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连续3日横跨几个区域进行，政府认为当中仍存有潜在传播疫情风险。乐施会又表示正启动后备方案，暂定下月22号至到12月12号期间，俾乐施艺行者以全新模式呈现，以另一种形式喺麦理浩商。在麦理浩径相见，正待相关部门的许可证审批。另外，已经缴交报名费、登记费和捐款的队伍亦可以选择退回相关费用，详情几日内公布。海洋公园今个财政年度入场人次受疫情影响下跌至140万，较上一年度减少36%，收入亦都大跌45%至到3亿9000多万元，扣除政府资助前的经营亏损，净额是11亿1160万元。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话，随住水上乐园开幕同埋公园逐步转型，预期亏损会逐步收窄，有学者就相信要到通关后旅游活动回复正常，公园财政才有转机。

怎样的人才可以生存下去呢？ 幸存者都会觉得迎来最值得生存下来的人，最终无一幸免于难，自己只是幸运地活下来。不过弗兰克发现，幸存者多数有一个共通点，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懂得为何而活。这份意义驱使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生存下去，不论有几咁渺茫，有几咁痛苦。在集中营失去希望的人往往劫数难逃。 这里所说的意义并不需要是伟大的志向，它甚至可以很微小、很无聊，甚至脱离现实。弗兰克自己就一心想着获释之后可以将在入集中营之前写好的书发布，亦有人是希望再见到自己的儿子，但是明明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世那里。这些事情都是只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做，没办法可以被取代的，亦都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生存动力和最大的勇气去面对痛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白白受苦，而是为了某一件事赋予苦难一些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活出意义来》，作者维克多·弗兰克，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香港科创生态。咁喺我哋嘅录音室里边咧就有两位嘉宾啦，阿 Jackie 啦，阿黄浩基博士啦，摩利尖啦，海林啦，同埋我苏轼嘅。咁我哋头先都讲咗香港嘅优势啦，同埋香港冇咁即系相对邻近地区冇咁好嘅地方。咁我哋最后一节咧就想讲下，喂，其实如果后生仔，即係未必一定學生仔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入行嘅，咁其實兩位嘉賓或者海林，你點樣睇咧？有咩建議俾翻啲想入行嘅人士咧？阿摩利尖你先咧。 哦，我就覺得咧，其實讀咩就即係好似成日 即 係 讀咩學系啊， 讀咩都係都。follow your heart 啦，就最好自己中意读嘅先得啦。因为如果自己唔中意读嘅话咧，都好难顶嘅，咁就一定读得唔好噶啦。但系我就觉得啦，如果可以喺你喜欢嘅学科上面再加啲其他嘅元素，咁你嘅即系可以有创科嘅机会就会大咗好多噶啦。譬如就算你系读文科啦，或者艺术啦。但是如果譬如同啲工程係啦，同啲工程夾埋嘅，你可以讀個咩計算機工程啊、電子工程啊，又可以 cross over 有新火花出嚟喎。咁通常我就見咧嗰啲創新嘅嘢都係咁樣出來。 阿摩利尖對啲同學仔都要求都好高啊！即係讀兩個完全唔拉加嘅學位都唔係人人 咁都唔一定係學位嘅， 即係我同你都得嘅，雖然 乜都得。 系咁啊！Jackie 咧，你又点有咩意见俾翻啲后生仔咧？ 都同意阿詹头先提过啦。最紧系中意系嘛？咁所以咧喺中意呢个基础上面咧，都真系要做多啲唔同嘅嘢。咁譬如啦，讲个例子，咁我自己都系 I T 出身嘅。好多时候我哋读完嗰 I T 嗰个课程嘅时候，大学咪教晒你写 program 咧？其实可能未必系。但是你自己可不可以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上网找资料，自己去学，找些网上课程，甚至乎做一些很真实的，好像阿詹刚才说是横跨不同的领域或者范畴的一些分析。举个例子，你学了一个 program 的技巧做数据分析，但是你就可能去分析金融数据啊，分析一些交通的数据啊，那你就觉得咦，这件事原来可以落地的。 即是要实习。 没错啦，拿了这个感觉先。之後咧，你慢慢去觀察你身邊嘅環境，邊度有痛點？我哋頭先第二集講到痛點，係咪？ 去留意身邊的環境，找到痛點之後，你有技術，有嘗試實踐過的經驗，你是有機會可以成功創造一個創新的 project。 要有留意身邊的嘢咧，除了讀書之外， 嗯，冇錯， 即係唔可以留喺象牙塔裏邊。 要多啲興趣，唔同類型的興趣。 啊，海林，你有 多啲興趣廣泛是好重要的，同埋就係話要有耐性。唔好覺得點解身邊周圍點解我依個同學而家做得咁好，或者依個朋友而家撈得咁掂，我係咪讀錯科咧？我做嘅嘢係咪揾唔到錢咧？依啲其實你會見到，即係我記得我大學啱啱出嚟嗰陣，有幾個同學做得好好嘅，開公司啊， 跟住。即叫開頭行得快啲嗰啲 啦，但係唔代表佢而家嗰十年八載佢做得好好。咦，人有三衰六旺，咁但係你點樣樣去 manage， 即係點樣去開解自己咧？同埋點樣去開解自己嘅阿媽咧？係啦，點樣去開解自己嘅阿媽咧？因為你屋企人會擔心你噶嘛，你會唔會買唔到樓咧？咁你要你自己嘅興趣係好重要，我覺得 Molly 姐你講得好啱，即係我覺得 Jackie 即你點樣樣去喺你自己嘅興趣方面去發展，而你要自己同自己鼓勵嘅就係我中意依樣嘢，我行依條路，但係當然你出去見多啲人。亦都有多啲人知道你有几犀利，亦都可能可能佢有个 project 就係要揾你啦。呢一样嘢慢慢你会发觉，如果你个人比较乐观啲嘅，你突然间会有一日嗰样嘢嗰个 project 呢就係争你嘅啫。係啦，就係需要你懂得懂得大数据。 準備的人 是啦，依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但係頭先兩個嘉賓，海林都有提過，其實要讀一啲譬如自己喜歡嘅嘢啦，咁亦都即係要啲 match and match。喂，咁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後生仔咧入大學嘅時候咧揀科咧，其實係唔知道自己點解揀啲科嘅，即係香港有幾個趨勢嘅，就係有啲所謂嘅神科，咁咧就係咧個個狀元咧都好中意揀嘅。咁但係就即係我有時都咁講啦，個個都做即係個個都讀醫，唔通個個都想做醫生咩？即係有啲情況即係可能頭先講睇，即係可能受家庭啦嘅影響咧，即係覺得啊，即係一定要讀呢啲科，即係我有呢個成績，唔讀呢啲科 嘥咗嘛， 嘥咗係。但係我哋頭先嘅講法好似係你有呢個興趣，你唔讀呢啲科先至係嘥咗喎。咁兩個嘉賓有咩即係有咩體會可以俾翻即係啲聽眾？ 咁我講先啦，我就覺得啦，總機會總會嚟嘅，只要你唔放棄。咁其實譬如我而家啦，我好開心啦，我做啲同化工有關嘅， 你中意嘅嘢啦， 係啦，我由細到大好中意嘅嘢啦。但係其實我之前好多年都唔係做同化學有關嘅嘢，其實我之前都係做 IT，即係做啲顧問啊嘅，因為我本身都係讀嗰啲， 唔係個個可以讀兩個唔同嘅學位。 咁樣。咁慢慢就會發現嘅，自己都呃唔到嘅。咁你做得好，唔等於你真係中意嘅，係咪先？咁點樣樣解決咧？其實都係Steve Jobs 嗰句keep finding， 繼續揾，直到唔好放棄，直到你揾到為止。 咁啊，Jackie 咧？ 咁我有間編程學校啦，嚇，就係感受到啲家長呢幾年係越嚟越開放嘅。我諗隨住係真係政府都開始推動咗創科發展啊、科技教育啊、推 STEM 呢啲課程推出嚟啦，咁佢哋真係感受到嘅，而開始又覺得就算咧爹哋媽咪都唔係科技背景嘅，都識講呢句對白嘅，哦係啊，趨勢嚟噶嘛，應該要識噶啦，不過我唔知咩嚟嘅，係啦，咁好得意啊，咁大家都知道係，因為身邊都係大數據啦、人工智能啦、AI 啦咁。咁但係佢哋都講唔到係有幾具體，但係呢即係好老實講，佢哋開放咗好多，冇諗將來係咪唔做醫生就搵唔到錢啦。如果假設我要做 IT， 佢哋都覺得 OK 喎。而家大部分家長都開明咗好多， 即係香港嘅創科真係有開始有啲希望呀。咁海林有冇啲想補充嘅呢方面，有咩俾返後生仔呀？ 我覺得真係要你要好坦白地問你自己有啲乜嘢，你係可以即係你係可以不斷地喺依一方面努力嘅。即係真正嘅專業咧，就係喺 即係專業同我成日都講嘅專業同興趣嘅分別就係咩咧？興趣嘅話咧，你可能係偶爾嗰日你自己天時地利人和，你可以發揮得好好。但係專業咧，就係喺你發緊燒啊，星期一啊，琴晚又瞓得唔好嗰陣咧，你都有 蘭桂坊啊咁樣。 係啊，去完蘭桂坊之後，你都仲有，你仲可以保持到依個水準，你仲可以翻到學啊，你仲可以去聽嗰堂 lecture 啊，跟住你會。創業是很難的，創業通常都是大家兩位嘉賓都會可能知道的，就是夜晚三四點啊，那時你問你自己為什麼我做這件事，因為我有興趣，我可以繼續捱下去。 咁我都有同，即係我都有翻中大咧，同啲同學仔咧做下嗰啲叫學長啊，即係 mentor mentee 咁樣啦。咁我都有同啲同學仔分享過。咁其實我第一個學位咧係讀一個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即係我揀咗之後唔中意啦。咁咧即係我唔知點解揀咗，或者係咁我讀會計，咁我讀得好辛苦。咁咧幾乎揾唔到業嗰只啦。咁後來咧，我就走出去讀工程啦。咁我就同翻啲同學仔，喂，其實工程對我嚟講係好易讀嘅嘢嚟嘅，即係，但係有啲讀工程又揀錯科咁樣嘅同學仔，佢就同我講，喂，工程好難嗰啲收，跟住難，係啦，冇錯啦， 唔容易。 即係易唔易係相對嘅。咁你有興趣，你有能力，咪易咯。你有能力冇興趣，咁咪難咯。即係。同能力即係未必成正比，即係我都想分享翻嘅經驗，即係有時揀科或者即係興趣。 所以咧，而家我多咗同身邊嗰啲家長朋友講，興趣緊要啦，能力其實對我嚟講先係首要嘅。即係講好似頭先阿蘇適講，我讀咗一科，我好努力讀，可能我都唔係讀得好好。但或者可能你冇努，你冇努力啦，係嘛 ？OK， 都 OK 啦。但係你另外一方面好輕鬆就可以攞到好高分咯喎，咁開始同啲家長講，其實佢能力要到位嘅時候，佢嗰科佢唔太討厭，其實就 OK 啦。對佢嚟講，佢都可以好輕鬆地攞高分嘅咁。咁啲家長覺得係可以即係多啲選擇啦。有時可能興趣好窄噶嘛，淨係中意一樣嘢咁，你亦都未必可以有個成績係去考到嗰科咁樣。 咁我都補充一下啦，即係雖然讀書好緊要啫，但係出嚟做，如果唔係讀書出嚟社會度磨練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咯。特別係啲演員嗰啲啦，即係雖然唔係創科有關，都係好多磨練完之後反而好成功。 即係去到四廿零歲，突然間做影帝， 係咯， 即係咪好多呢個叫唔係科班出身啊？喺國內嚟講， 係啦，呢個字好啱，係啦，咁唔好太介意話行邊條路咯，可能讀書係條容易啲嘅路，你受少咗磨練，反而令你最後。做唔到你想做嘅嘢，你唔知道。 這個又幾啱喎，因為喺美國真係出嚟開公司嗰啲咧，都係唔需要大學畢業嘅喎。 係啊，好似好多都 job out， 唔係 job out 先勁嘅，尤其是史丹福嗰啲。不過頭先我哋都略大過嘅，就係、是、無論Molly Jim 啦，同埋 Jackie 都有講嘅，即係譬如大學可能開一啲課程，咁但係大學啲課程咧，永遠都唔係啲最新嘅嘢嚟噶嘛。最新最 up 即係大學開得課程啲嘢都有翻幾年歷史啦，啲教授都摸熟咗啦，咁先開到班噶嘛。咁反而啲最新嘅嘢咧，可能係大學都冇嘅喎。咁可能真係要，譬如上下啲網上平台啊，或者係啲大公司咧，都會開翻啲課程啊，講下我哋公司其實最新要求啲乜嘢啊。即係 Jackie 兩個覺得好啱嘅，即係你讀computer science， 即係讀電腦工程咁樣。喂，其實你讀啲嘢都幾年前㗎啦，你出嚟做嘢都 out date 啦。就算你出嚟做嘢唔 out date， 過得三五七年，即 係 你三十歲。你喺大學學嘅嘢就已經 out 曬地啦，咁係真係要持續進修嘅喎。咁我即係有咩渠道可以俾到即係分享一下咧？ 其實網上真係好多資源嘅，有一啲就係要俾錢嘅，但有啲如果你只係想要知識上嘅吸收，其實好多都係免費嘅。咁所以你上網你可以睇曬人哋真係講緊喺外國有名大學嘅一啲教授去設計啲課程，而係公開嘅。咁你一路跟住個課程做，其實你都可以吸收到好多新嘅知識。 同埋其實我想講有個例子，就係我當年其實我讀碩士嗰陣咧，其實我讀係讀 multimedia 咁咯，即係我讀多媒體。 多媒體。 咁我做碩士嗰、那個，即係我碩士個畢業嘅 project 啦， 其實係做一啲好新嘅嘢，就新到點樣樣咧？新到咧，其中有個教授咧係完全唔明白我做緊啲乜嘢嘢。咁而我哋一路做咧，係做到一半咧，已經其實同即係 即係業界嘅公司咧喺度做一啲接軌嘅 project。咁但係我去做即係同教授嘅溝通啦，其中即係畢業嗰陣，那個教授係完全唔明白我做乜嘅，同埋佢係好即係佢係好 adamant 話一定要即係。他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是大概十年前即已經過了十年的東西、你要相信即你做 科技 創意的話你要相信你自己的東西、你要相信你說、這樣東西人家根本都 連教授都不明白你做什麼、你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有些叫破壞性科技的嘛 Destructive technology 嘛，即可以顛覆個行業 的 技術。現在海林提的情況真的現在在香港大學環境中最有發生的， 有的是 的即但你要有你信咯，你要信， 沒錯，完全同意， 即教授都未必那麼update， 所以我沒有選他來做我的 advisor， 不過但是他有份說我的東西不行，是的， 都是一個好的經驗。 我補充一點，其實一般呢去到postgrad 即是研究生這個程度，就每一個人呢決定你那個決定你份即是你 can follow your project 生死的，即一般都有個， 不是，所以我畢到業，所以這個 一般有個 committee 的，即幾個人坐埋咁樣去一起傾的，即冇話一言堂的，這個大學都不會。咁阿詹，你有咩有冇補充咧？ 我咁其實如果係學士或者碩士咧，係唔係即係學最新嘅嘢咧，都唔係咁緊要嘅，因為我哋學都係學嗰個諗嘢嘅方法嘅啫。咁出到嚟嘅嘢就一定唔同噶啦，但係冇問題嘅。都係之後啦，可能遇到一啲專家啦，或者志同道合又好有熱誠嘅人啦。慢慢撞啲新嘅嘢出嚟， 同埋我都想補充翻咧，其實就算大家即係香港可能入大學嘅百分比可能係講緊20%啦，即係 UCG 即係教資會嗰啲啦。咁但係香港其實研究院個學生咧係多咗好多，即係近十年咧，2009年到而家，即係我有最新統計處2019年嘅數據，差唔多都有一倍，即係做研究型嘅研究院學生，即係唔係嗰啲教書嗰只。其實即係香港個機會，即係俾咗做研究嘅機會，真係多咗好多。咁但係大家就算即係有一部分，其實好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入唔到大學。咁但係其實都唔緊要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網上資源咧，其實係。冇呢個入學要求噶嘛？ 冇要求 嘅，係啦，即係你睇得明啦，最緊要。咁當然，咁嗰啲片啊，或者嗰啲課程嗰啲內容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英文嘅，即係質素好啲嘅課程。咁即係如果你英文程度唔係太差啦，咁譬如我母校啦 ，MIT 將佢全部嘅課程係唔使錢咁樣費上網嘅一個叫 OCW， Stanford 都係 好多好多，即係美國好多大學其實都係當我哋佢哋叫做公共事業咁樣啦，即係我哋為咗教育世界，即係佢哋私校好有錢㗎，但係佢哋嘅使命就係教育世界，咁但係不斷叫你係不斷叫你捐錢，等我可以教育世界。咁其實嗰啲課程都係唔使錢，亦都可以俾大家下載啊，或者是可以去睇翻曬嗰啲片，有攞諾貝爾獎嘅教授，亦都有好出名喺某一個行業裏邊好好嘅教授嗰啲課程都有嘅。即如果有志，其實係想學嘢，其實譬如 YouTube 即 同埋我想講嘅就係教授其實佢都幾中意同你傾偈嘅。即譬如上個禮拜我哋喺即網上嗰啲即係講嘢嗰啲平台啊，我哋即係揾我哋讀一個即係牛津大學嘅一個哲學教授嘅佢寫嘅書，讀下佢就入嚟同我哋傾偈啊。所以其實你有興趣喺邊一個範疇嘅話，其實教授而家有咗網上嘅媒體，唔係咁遠嘅，你好容易接觸到佢哋。 即係真係有志學有志投入呢個行業，即係做科技又好啦，做創新又好啦，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嘅，即係唔係一定要有大學位先做到嘅。嗱、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我哋講下聽日啦，聽日星期四啦，咁我哋就有鄧達志啦，同埋黃宗顯醫生就同我哋講呢個職業過勞嘅。咁啊，最後咧，咁我哋梗係播翻首歌啦。咁啊，今日講咗咁多關於創新同埋科技嘅嘢咧，我哋就揀咗首咧。許冠傑的每事問，其實乜都問呢，可能就是創新的第一步了，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拜拜 拜拜。